Yo, coming back from setting down. Actually, I never left. Yo, listen up. 请你不要再迷恋个某个，只是一个传说。虽然我舍不得，可是我还是要说。你不要再迷恋我，我只是一个传说。我不曾寂寞，因为有你曾陪着我。 When everybody says someone's a hero, no one really knows the truth about an idol. Who's inside's pretty lonely and vulnerable, wishing there will be someone who do know. One time he said himself a haggle, he wants to be there as a role model. Ever since then life becomes a live show, real time show without any rehearsal. 每一个传说都会随时间褪色，每个强者都会有背后的心酸挫折。之所以活得洒脱，是因为懂得取舍。之所以淡漠，是把一切都看破。 请你不要再迷恋个偶个，只是一个传说。虽然我舍不得，可是我还是要说。你们还要记得我，尽管我还在漂泊。歌不会寂寞，因为有寂寞陪着歌。你不要再迷恋我，我只是一个传说。虽然我故作冷漠，只不想再次难过。你不要再迷恋歌，歌只是一个传说。我不曾寂寞，因为有你曾陪着我。 每一个传说都会随时间褪色，每个强者都会有背后的心酸挫折。之所以活得洒脱，是因为懂得取舍。之所以淡漠，是把一切都看破。 请你不要再迷恋个偶个，只是一个传说。虽然我舍不得，可是我还是要说。你们还要记得我，尽管我还在漂泊。歌不会寂寞，因为有寂寞陪着歌。你不要再迷恋我，我只是一个传说。虽然我故作冷漠，只不想再次难过。你不要再迷恋歌，歌只是一个传说。我不曾寂寞，因为有你曾陪着我。 Be there as a role model. Ever since then life becomes